童年有位年轻又漂亮的老师，那是一段不许女人穿丝袜的日子。我的爸爸他出国了，能为家里挣双份的工资，探亲回国了，带回了写着洋文的袜子。我总是偷偷地看他的笑容和美丽的卷发，那是一段时髦与不正经相同的日子。春天来了又走了，带来了无聊的假期，盼着开学了把写着洋文的袜子送给你。一切都过时了，我的童年走了，我都过四十了，老师你还好吗？记忆会过时吗？我真想再回去啊，美丽的青春啊，怎么就这一次啊？我的童年有位年轻又漂亮的老师，那是一段不许女人穿丝袜的日子。我的爸爸他出国了，能为家里挣双份的工资，探亲回国了，带回了写着洋文的袜子。我总是偷偷地看她的笑容和美丽的卷发，那是一段时髦与不正经相同的日子。春天来了又走了，带来了无聊的假期，盼着开学了把写着洋文的袜子送给你。一切都过了，我的童年走了，我都过四十了，老师你还好吗？记忆会过时吗？我真想再回去啊，美丽的青春啊，怎么就这一次啊？一切都过时了，我的童年走了，我都过四十了，老师你在哪儿啊？记忆会过时吗？我真想再回去啊，美丽的青春啊，就这一次啊。年轻又漂亮的老师，那是一段不许女人穿丝袜的日子。